客有来往啊，居前主人他不动啊，而我们现在的故事在哪里呢？我们不认识镜，而认识镜中之影；我们不认识主，而专门注意的客人。所以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心，生灭心。如果把生灭心当作真心，那糟了，真心也同于生灭了。那么佛所讲的不生不灭常住真心又在哪里呢？因何无主呢？主就是指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啊。这几句话总指六尘圆盈之心，立尘无体，不是主人。那么你要是认清了，就应该把它放下，就应该把它舍弃，不能让他当家用事。他当家用事带来了84000尘劳烦恼啊！你们为师虽然没有深究，就各法里面来观察，你用60用事所带来的就是51个心所，24个不相应的心所，都是他带来的。你要能把这个60舍掉，好，相应的心所没有了，不起作用了。你的心多清净啊，多自在啊。所以说妄心用事生烦恼，真心用事生智慧。六祖大师比我们高，高在哪里啊？真心用事。所以人家是从一般若生84000智慧，我们从一时生84000尘劳，这个不一样，就在此地啊。除此以外，再问问佛菩萨与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？找不到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做佛菩萨有什么难处？不难啊，妄心舍掉就是佛菩萨。你要想开智慧，难不难？也不难。舍掉妄心啊，84000智慧就现前。再个注释，念念生84000智慧呀。这我们听到好羡慕啊，好羡慕又不肯舍妄心。突然羡慕而已啊，自己不能入这个境界，就想这多可惜呢。那么下面的是著名的这《楞严经》上的八环啊，再看看经文。我乃言：若我心性各有所还，则如来说妙明圆心，云何无还？为推哀悯，为我宣说啊。世尊是苦口婆心啊，说了一大堆。我难的一直还没破， 所以才有这一问。心性这个名词通于真妄，妄难所执着的是妄，如来所说的是真。如来说的心性给妄难意识里面所接受的这个心性啊，不是一个心性，名词是一样的，境界不一样。这就是开经记里面讲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言语名词听懂了，意思没懂得啊，如来的真实义没懂得，这个没有懂得就是执着没放下啊。换句话就是，到现在摩难还是判原心的文法啊，妄与妄相应，妄不会与真相应的。摩难如此，我们不例外。哎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乃是个大笨蛋，到现在还不悟，还不晓得如来的意思。他说我们晓得了没有？我们比我乃还要笨呐！我们今天听得好，心有真心，有真心。我们听的是有名无实啊。真心我们见到没有？真心我们见到没有？没有。我们干的还不如我难，我难还能提得出这些问题，那我们听了哑口无言，连个问题也提不出来。果然与经论的境界要相应，佛说到哪里我们就悟到哪里。他一部楞严经讲完了，诸位就成佛了，预言教的佛啊，善于用心，确实就如此啊。依然用攀岩心，把楞严经听上一万遍还是不能开了啊，还跟先前一样啊。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窍门，根本智之所以能现前，那个窍门也在此，就是不用分别心。平常在背诵的就是训练证，没有第二个意思啊，就是训练一个不分别啊，一部书从头念到尾不起念，字字分明，就不去哎这个怎么讲法，哎你也看到这个，念到这里很高兴了，这就糟了，分别心相应，他在高兴高兴啊。在这日久天长训练，就是经从头到尾念到尾，这个心里不动一念呐、啊。这个念经是修定啊，法门八万四千，门门都是修定的，这个方法是修定，啊，要经过相当长期的训练。哎，看经的时候有定不分别了，然后在日用平常用事也不分别。不分别所运用的是智慧， 这是善不善引起用心呢、啊、关键的所在。我难不善用心，所以到现在还开不了我。我们要拿我难做接近，我难的毛病就是我们的毛病，知道毛病呢，痛改前非。我们才会有成就。所以只要一用生灭心，就把如来所讲的妙明年心给障碍了。妙明年心是真心，是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妙心呐、啊！咱明天晚上啊，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要说到这个问题，妙心啊，妙法，法有三大论。众生法妙，这一条给诸位讲过了。佛法妙，这还没讲。心法妙，心是根本。佛法与众生法都是心法里面生出来的，无法不妙啊！妙明原心啊！这一念生灭心啊，就把妙明原心给障碍了。所以这一切法里，一念生灭心啊，一切法都不妙了，都没有一法妙了。啊，如果在一切法里头，不起生灭心，就法法皆妙，无法不妙啊。那么莫难在此地提的这个问题，说心性各有说法，那个妙明原心呢，为什么就无还呢？论也，这一部经呢，在中国禅宗里面也是一部重要的经典。禅宗里面许多公案都是以楞严经的学理来做依据。换句话说，楞严经里面所讲的道理与方法，而在从前学禅的人呢，都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就是在生活当中去看应，把这个理论在生活当中做试验，进一步与日常生活融合成一体，就是行在解中啊，行就是生活。生活在一尘交易之中，而一尘交易就是我们日常生活，这就叫正果。结于行是一，不是二。正是六祖所说的佛法是不二法了。行与觉是二，不是佛法。什么叫佛法？觉，没有觉啊！觉与心是一，这是觉。佛法就是觉法，所以不是佛法，这不是觉法。 你还没觉，你还在迷。所以觉了以后叫一真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，这叫一真。我们现在听说这个道理，四上合不起来，这就是不觉。这就是六祖讲的不是佛法，不会佛法。会佛法的人了不起，什么人会佛法呢？一真法界的人会佛法，没有入一真的都不会佛法。不会佛法的得不到佛法的受益，会佛法的才得佛法的受用。佛法的受用是解脱，是自在的。正是清凉所讲的无碍法界。那么在此地给我们一个启示，于一切法中才有分别，就是可怀，才有分别，我们已经就迷了啊！正是起心论里面说，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，在一切法里，才有分别，就是不觉，就是无明。不觉障碍了大觉，无明障碍了妙明。那么这是大乘佛法，一乘佛法里面信解行证最重要的修学原则，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不起一念分别心，把自己的心训练成一面镜子一样，大圆镜智啊，外面宇宙人生的万象照得清清楚楚，不起一念分别。功夫做到这一层，这就是无量的智慧，大用无方啊！这不是我什么都不分别，那我变成糊涂虫一个了啊！不变成白痴了？白痴有分别，他没有分别，他不是白痴，他还有分别。他念念都有分别。那么这个话我说的容易，做起来注意就是认真的做，也得做个十年二十年才有点消息，才有点眉目啊。一念多，一念要明理，理要明理，不能用研究，不能用思维。明理什么呢？立心一时去求解，这就是菩萨的三会呀。文思修啊，菩萨的三会，文思修是要立心一时的， 用新意识来搞三学三会，都不能成就。用心一时来搞三学很勉强，三会呀决定不相应。换句话说，三会是一定要立心一时，三学不立心一时可以搞到一个罗汉果，小乘果罗汉，但是没见性，没有见到真心。下面经文，世尊呢，对阿难的开始，佛告阿难：且如见我，见经圆明，此见虽非妙经明心，汝第二业，非是月隐。我们把经文呢再先念一段啊，然后我们再一段一段的说。汝应谛听，今当是汝无所还谛。这是答应给他讲解这个道理，真心无还。我呢此大讲堂洞开东方，日轮升天，这有明耀，冬夜黑夜，隐雾回明，这幅昏暗。他这个文字要记住，刚才念的这一段是明暗一对，忽悠之隙，这幅见通，祥与之间呢，这幅观容，这是通色一对。分别之处，这幅见缘，万虚之中啊，便是空性，这是色空一对。欲不之下，则与昏沉，沉寂炼分，又观清净，这是眼睛一对。佛说这一对一对的指出可还之处前面这一句是开示的大前提，真心是说不出的，所以唯识里面不讲心，讲识。为什么呢？识可以思维，可以言说。识是第二义，不是第一义。妙经明心是第一义，说不出的。佛不得已说一个待忘的真心，就是见经明缘。见经明是什么呢？见性啊，十方显见的见性。见性呢是真的，是待妄之真，不是纯真。带了个什么呢？带了个心啊，体是真实的，他带着个心。所以在这里讲啊，这好比是第二义，第二义相当真实，而不是月影。月影是什么？千江有水千江月， 水底的月，那是假的。水底的月是妄心，大石是水中之月。六根的根性是第二月，那么这个古人所讲的，我们就这一段经文来说，佛教的我呢，切如见我，你呀，见我这个见经圆明，这个见不是眼见，是叫你用心见才能够见到这个真相。见经病中主啊，也就是阿赖耶识的结果，待望之证啊，不是第七十、第六十的见分啊，这个四分一定要搞清楚啊，心心所各有四分啊，阿赖耶是第一个名，阿赖耶的见分，清见分，阿赖耶的相分。叫本质的下本，待望之证。所以也有人主张说，这个阿赖耶是真望活佛。那么我们讲见心，讲六根的根心，就是指阿赖耶识。我们的身体，这色身。是阿赖耶的相分呐，真如本性在这个相分里起直接的作用，就是六根这个能力是直接的作用，这是真性的作用，这就是阿赖耶的相分。也就是此地讲十分显见，就是显的这个带一层望最接近真啊。你看我们讲八十，画了个图，画个圆圈，真如本性第一月真月，旁边再画一个阿赖耶识第二月，第二月这第二月就是显的这个。那个一十以下呢，那个六十，那个圈圈呢，那都是月影呢，水中之月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那个里头找不到真心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差太远了啊，在阿赖耶里面找啊，能找到个方符，相似很接近。那么我们后为史上讲，注意就更容易了解了。佛在此地说，切如眼前见我时，这一见，当一见一念不生，月无分别，不杂，不但不杂想，连色相也不杂，这是见性经，这叫真经啊！经就是经明之体，这个经明之体是本有的，所以叫圆明，叫明圆呐、啊。明是光明，光明是取照见的意思。一见就明了， 这个光明之照是我们本性原来具有的，所以叫做渐渐明圆了。那么这个渐渐虽然是很精明，没有杂一念一个妄念，也没有杂一切色相，可是他还带了妄。妄是什么呢？能见与所见。诸位说阿赖耶的三习相，见分是能见，相分是所见，就带这一层。那么妄能见佛，一念不生。见经是能见，佛是所见。诸位要晓得，有能有所是二不是一啊，二还是你不是觉啊。但是虽然是你，你的很薄，距离那个觉只差一层了，突破就觉了，就差这么一点点。这个功夫呢，正是说是百尺竿头，他到了百尺竿头，再进一步就突破了，就大觉了。我们读经闻法，确实有的时候也带到这个境界，带到这个境界很可惜不能突破，但一不突破立刻又下来了，就是又掉下来了。这掉下来就是越迷越深，达到那个顶点很不容易保持，要能够在这个顶点上保持一个阶段就有突破的时候。我们确确实实在讲座里有的时候真是带到这个顶端，但是怎么样一刹那之间又下来了啊，没有办法在这个顶头上停留一会儿，都停不住。那么这就是说的这个剑呢，虽然不是妙境明心，什么叫做妙？妙是不二，二就不妙了。那么在一个真体之中还有能见与所见，这就是两分，那就再加上体上四正分，这就三分，再来个正字正分四分，现在是一弄成四，不妙了。四要合成一，这就是妙的，那就不再忘了，那就一点都不迷了。那不要说是还有见相两分，既然见相两分，两分不能互用，见不能当作相，相不能当作见，这就不能成妙了。虽不能成妙，体我们讲自证分，自证分是精明之体，所以佛才说此见非妙心宾心如第二页。第二页怎么写呢？我们晚上看月亮，他忽然看到月亮天两个月亮，两个月亮怎么看的？眼睛有了毛病啊， 古人教给我们啊，佛经这个经上也是列目所见啊。我们看月亮，晚上看月亮，现在看灯也一样，你把这个指头用眼睛这里用力一按，看到就是两个灯，两个月亮，两个月亮，当然一个真的一个妄的，虽然见了这个妄的呀，与这个真的关系很接近，找妄的能找到真的，可以找到真的。所以从阿赖耶识的见分里面可以找到真如本性，可以悟入真如本性。七转识与相应的心所里面呢，那个见分里头找真心决定找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与那个真的相去太远，好像那个水里是那个月亮，你到水里去找真的月亮，当然找不到，找不到。面目所见的二业能找到。十番闲见是百望显真啊。如第二页非是月影呢，不是水里头的月亮啊。那么这是世尊呢方便开始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好了啊。明天我们的这个六祖坛经还是照常讲啊，那个东山讲座是不妨碍我们的课程啊，我们只有平常啊这个早晨的华严经停下来啊，其他的课程一概不妨碍。